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意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10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2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放你走，我们才都能自由。我是 Angela 张韶涵。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Penny 戴佩妮。 我欣赏你这样不悔，很轻关好你的小手嘴，别轻易的喊。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随堂考， 我总是不争气，忘记了曾约定。 一开始呢，马上来飞碟随堂考，请问你知道韦礼安的最新专辑这张硬搓是他的第几张专辑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只要答对是第几张专辑，他就要送你美容轻巧组合。 我怎么对你狠下心，错过每个空隙，第一个想到你。 不能没有你啊，乌玛丽。李安的最新专辑《硬戳》，他已经来到了第四张专辑了。今天呢是8月19号，今天我们的生日寿星是台北的欧欧。生日呢在8月19，希望今年能顺利的提口试计划，也希望顺利的考上教育学程，还有小人不要再来，还有希望我的感情能像玛丽一样如此看得如此开。 我有看得这么开啊？ 有吗？你有吗？你有看得很开吗？ 你要从哪个角度切入呢？ 怎么样是算很开啊？ 很开就是很随缘的人就是很开吧。 你有很随缘吗？ 就这世道来说已经算是蛮随缘的吧。 你说没有，我居然打随缘，怎么会找到这种歌呢？如果找到的话也是很旧的歌吧。你说就没有很积极这样子。 对啊。 你要不要积极一下？ 我还不积极嘛。 不是，我说的积极就是更积极一点，更积极。 要像你那么积极啊。 对对对对，要像我这么积极。 可是有时候我们互相学习对方，有时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可能都在某方面是一个蛮违背常规的人。那如果我们又一直学习对方超乎一些人世间常理的话，我很怕我们会双双坏去。 两个人都坏掉了， 就是学对方，也不是学一些 好的 正常的，就学一些很失控的。 好，然后呢，他希望自己可以果断一点，最后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说一声，生日快 乐， 生日快乐。我从高中开始听你们节目哦，现在则是陪伴我赶报告的忠实伙伴，谢谢你们。26岁的欧欧，送给你苏打绿的《一起》。 欧欧， 天光的尽头是地球的轮廓，地球的外头有未知的宇宙，宇宙的尽头还有人在摸索，以后都还有以后啊，以后啊。天光的背后是心脏的跳动，心脏的运作让灵魂有渴求，灵魂的内容是无穷的思索，为什么又为什么。 欢迎你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跟我们一起欧，跟我们一起欧欧，一起欧欧。时间来到12:13，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六救救肝苦人公益募款活动开跑喽！有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和 Seven Eleven 合作的偏乡肝病筛检计划正式展开。即日起，请到 Seven Eleven 投下零钱或使用 iPhone 捐款，让我们一起消灭国病，救救肝苦人！免费肝病咨询专线0800-000-583。 在爱面前，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This is love. This is love. 创作暖男 Eric 周兴哲第二张创作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8月5号新鲜发行 Sony Music。 大家好，我是许嵩。 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我的眼皮重重的， 怎么会这样呢？ 我很想睡觉，但是情绪很高涨。 怎么会这样呢？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聊天。 嗯， 0223639955，0223639955，要为你送上。你是不是昨天下午偷偷跟他私会？ 应该不算偷偷吧，我想大家都听得到。 Sharon 关诗敏，一个人也可以幸福 吗？ 爸。 可以幸福，0223639955。但如果你打电话给我，我会更加的幸福。嗨，你好。 喂， 嗨嗨， 我是第一次打来， 第一次打来的。 我是起飞将军。 起飞将军哦。 对， 你说就是飞机要起飞那个起飞。 对对对，我在补习班的绰号 起飞将军。 为什么会配将军呢、啊、 因为就是老师取的，我也不知道。 哎，总是有个原因吧，老师为什么看着你就说你是起飞将军？ 可能是因为我算数学都很暴力吧。 暴力的算，你就说会把作业簿给写破这样子吗？ 不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数字会直接相乘，我会用方法 很硬的算。 对对对对对。 你现在国中还高中啊？ 国中。 那为什么不是叫你暴力将军？ 因为 为什么起飞啊？还其实你的发型很像机场的跑道。 嗯，没有哎、欸，就是老师就觉得起飞就是感觉算到最后快飞起来那感觉吧。 老师的想象力蛮充足的、欸， 嗯，应该算吧， 比我们还狂。 新登场。 国中的起飞将军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哦，今天我去，就是前几个礼拜我去参加一个抽奖，嗯，今天是抽奖公开的日子，嗯，然后我期待了大概两三个礼拜，今天看竟然没有中，真是超可惜的。 头奖，你想抽到什么？ 有一本书。 哦，书哦，什么书？ 对，小说《猫蛋室》。 再一次， 小那个。猫战士一本小说。 猫战士， 猫战士在讲什么？我来查查看。猫战士 台湾人的吗？还是 不是？是好像英国还是美国的？嗯。然后他们写的，就是它是一整套很多，然后他最近刚好又要出新的，就还有那种抽奖活动，就是你去留言，他会给你抽奖了，抽那本猫的那本书。 只有那一本书，还是送你一套？ 就是送你那本书加上另一本，因为他目前台湾只有翻译出来一本而已。 你说猫战士跟狗勇士吗？ 对对对，就是猫战士，就是猫战士，就是猫战士。 它是奇幻小说、 哦、对。 所以是猫战士先还是狗勇士先？ 猫战士先，然后再来就狗勇士。其实没什么关联。 那你有看过了吗？ 猫战士看完了，除了最新那一本，其他看完了。 多、哦， 还好啦， 好多本哦， 三十几吧，我记得33还34。哦， 好好好，所以没有抽到，那就存钱去买喽。 对啊，好，对啊，好像只能这样。 嗯，没有关系，起飞将军还好，这一本书应该是没有很贵啦，对不对？ 对啊，对啊。 好的，你就当做某一次的奖励买给自己吧。 OK， 好。 晚安喽， 晚安， 谢谢，拜拜。 哎，就是这种少年连载文学啊，就是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在看少年那个什么什么，有一个关于吸血鬼，是写给青少年看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边看，就会一直觉得是什么、啊？对，但就是他们的系列都会写的好好， 他们都会很长卖耶， 对，都是长卖型，而且是一本一本一本一本一本一本一本的出。02-2363-9955，嗨， 嗨， 你是 嗨， 邓肯哦， 啊对， 邓肯，你可以关收音机吗？ 哎，哦好， 邓肯，你都打几次了，怎么会不知道呢？ 演菜鸟哎、欸， 演菜鸟。啊，对，昨天，喂，不好意思， 谁在讲话？ 阿佩，我是昨天的舅。 昨天的舅。 昨天有个舅打电话进来。 哦， 你忘了？ 你们到底谁要讲话啦？谁要讲话？ 啊，那个邓肯讲好了。哦，喂，嘿， 那邓肯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跟他们说哦，《楼下的房客》这部电影。真的不知道该说好看还是不好看， 但是它是好看啊，我觉得。 有哪里让你觉得不好看？ 就是中间太过血腥，让我到一度哇，我好想离开哦。 哎、欸，真的很多人会撇头哎、欸，其实我有点惊讶。 对，你们有看过了吗？ 看过了， 真的假的？ 在戏院当中，哎、欸，怎样？我们不能看变态片，是不是？ 我们去看《楼下的房客》，让你觉得很震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想听一下你们的观后感是什么。 玛丽，请先。 观后感就是我讲第三次了、欸，哎。 哪里？ 星期天有人问过一次，下午有人问过一次。 哦是哦。 没有，就是看国片，我就很开心，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配乐很好，所以前面有一度那个拍得很紧凑的时候，那个整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虽然有一点小细节我没有办法接受，可是我觉得那些可能就见仁见智，比如说口音问题，嗯，或是剧本问题等等之类的，嗯。但他还是，我还是觉得他拍得很好，不过还是没有战胜我之前看，我就觉得 Oh my God， 太好看了的《青田街一号》。 哦，是哦，所以你觉得跟《青田街一号》相比的话，你会把《青田街》？ 因为我非常喜欢《青田街一号》。 是哦，嗯。那如果跟《青田街一号》相比的话，我觉得他们差不多哎。 是哦，嗯。怎样？你是觉得听我们两个讲很无聊，在翻柜子是不是？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是那个朋友开车门。嗯，对。所以你们觉得这部片算好看了？ 好看啊。嗯， 有啦，看完就是后来我才惊觉到，嗯，对，九把刀的电影好，我应该早就有所预料。 到底有所预料是什么意思啊？ 就还蛮像九把刀会写的那些书啊，虽然我已经忘记他之前写过哪些，可是我记得我有看过一些，就是 比较猎奇的 啊， 比较血腥的，比较变态， 还蛮不合乎一般小说常理的。嗯，对。那个我朋友就问你有没有看过小说， 没有， 我 们没有看过。 我代表房客这部小说， 九把刀所有作品我都没有看过。 哦，小说超好看的。 嗯、我知道有一部分人不开心，就是因为小说写得非常的好。 嗯，没错。 所以电影他们比较不喜欢那样的改编。 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文本的，就是你用阅读的，一定会比影像强，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嗯，没有办法。可是就像我们没有看过文本的，然后我们直接去看电影，就是它的确是一部好电影啊。嗯嗯， 了解。好， 晚安喽，邓肯。 谢谢你们， 谢谢你， 拜拜， 拜拜。拜拜。对啊，可是说好电影，因为它是限制级，然后它里面是有一些比较残忍的画面，嗯，比如说砍人不是像邦嘎跟嘎桃那样砍，对对，嗯，它是把你骗进来，然后用强力胶把你的嘴巴粘起来， 就是缝人， 缝你的嘴巴，缝人，然后。自己穿着塑胶雨衣，为什么要穿塑胶雨衣呢？因为我砍你，你那个血乱喷的时候会喷到 我，不可以弄脏我这样。 对，然后整个那个场景布置也是就非常 creepy， 那个场景好恐怖、哦嗯，就一大堆红色行李箱，嗯，干嘛、啊？对，有很多，它其实真的是有达到那个惊悚的点，嗯。我没有带这么多预想去看、嗯、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在看 Open Mind， 对，我在看的时候其实就是吓到，蛮吓到的，嗯，好，就很推荐大家楼下的房客0223639955 0223639955把你缝起来。 你想被缝吗？ 当然不想，谁想要被缝起来啊、哦、很变态、欸， 把我们的手心缝在一起，虽然有一点点痛，心里却是甜蜜的。我再用一根针，把我们的手臂缝在一起，我们越来越靠近，心里也越来越开心。 下去，虽然有时候伤口会崩裂，我们也一起享受伤口愈合的喜悦。我们可以这样活个几十年，最后尸体也要一起解决。 伤心，和陪你一起未完不待续，请听种子戴佩妮未完不待续。 往往他总是被莫名提醒，永远的脏脏的梦是我闭上眼不见未尽。我是你的，你是我的，他是谁的，他是谁的，谁的恋爱？你是你的，我是我的。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其实我做任何事情都是第一个想到你， 第一个想到你。 维礼安第四张大碟，硬戳，戳心情歌推荐，第一个想到你，8月18正式发行，不冒唱片。 Hello， 我是谢欣芷。 Let me do it, I can do it， 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棒的就是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12:38，今天青春点点延续这一周，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撒樱花，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的撒樱花哦，所以就请你继续锁定飞碟电台 FM 92.1，或是用你的手机，打开飞碟联盟的 App。 Hello， 你好。 嗨， 嗨， 你是谁呀、啊？ 我是 Ivy。 嗨 ，Ivy。 我今天要讲我那个可怕的妈妈。 怎么了 ，Ivy？ 你几岁啊？ 我15岁。 15岁，妈妈怎么了呢？ 她把我管得很严。 嗯。 然后就连我今天来同学家，她还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灌爆我的通讯录，然后一直问我说我到底在干嘛。然后我后来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在吹头发，我就跟她说：“妈，我要吹头发。”然后呢，她就跟我讲说：“那你可以，你再这么不耐烦，给我试试看哦。”然后我就整个傻眼，就想说来同学家也逼得这么紧。 嗯。 你有跟妈妈说你要去同学家吗？ 有，住一晚欸。 所以他是要你随时回答说，现在你要吃晚饭了吗？那你跟你同学在干嘛？你们在念书吗？你们在聊天吗？那你洗澡了吗？ 对啊，他就是这样。就连我去美国的时候，我用一下 FB， 然后呢被他看到，他就又去翻我 FB， 然后那些通讯记录里面来看我到底在干嘛。 翻你的通讯记录？ 他凭什么？ 对， 他怎么翻的、 啊？他就把我手机拿走。 那你去美国说没有把手机带走？ 有啊，但是回台湾的时候他就拿走了。 所以你在台湾的时候，你的手机，反正你所有的通讯方式都是被妈妈管制的。 对，然后我手机还被设了一个安全模式，就是一个关禁闭儿童的模式，就是你们无法用 FB， 也不能用 Instagram。然后也不能用 Snaptag， 全部都不能用。 嗯，那，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弟弟。 你妈对你弟也是这样吗？ 没有吗？妈妈对弟弟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他比较疼他。 比较好的意思就是不管他吗？因为换个角度想，比较疼他，不就是要管得更多吗？怕他坏掉的感觉。 嗯，没有诶，其实 还是弟弟还没有手机， 弟弟没有。 嗯 嗯，所以就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嘛，就是等到国中了之后，弟弟有手机了，说不定你妈也是这样管他。 但是弟弟又像妈宝一样，他妈已经从小就把他灌输了很恐怖的记忆体了。 嗯，没有啊，他还没到叛逆期啊，男生比较晚 叛逆期。嗯， 就 是 还没是、 啊、 还没有那种自主，就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为什么一直管我？因为什么就还没有到那个年纪啊？ 嗯，也是，但是他从小就是一直这样，然后妈也，他就把他当妈宝，妈就把他当妈宝了。 嗯，那现在你同 学，然后妈妈， 那现在你同学在干嘛？ 我同学在旁边睡觉啊，他在偷听。 那就不是睡觉嘛。但是 他假睡， 但你们已经熄灯了，就对了。 还没。 就刚那个是同学讲话吗？ 声音。 那妈妈怎么会愿意让你 sleep over 呢？ 因为我妈妈跟她妈妈有讲好了。 有讲什么？ 有讲好了， 就是有说就有讲好，然后我今天来她家住。 嗯 嗯， 然后。嗯，应该是他也有来我家住过嘛，就应该习惯了。 嗯， 所以你妈只是爱掌控你的网络， 她全部都掌控， 还有一举一动。 对对对，然后她还会在学校派一些恐怖的眼线，然后老师看到什么、啊、都会跟妈妈讲。 为什么？ 你说眼线就是老师吗？ 还有同学， 我弄 因为 她 会叫同学妈妈问同学。 嗯，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嗯你 什么问题？ 你的爸爸还跟你们住在一起吗？ 啊？ 爸爸还跟你们住在一起吗？ 没有离婚，没错， 离婚了。 爸爸比较晚回来， 就比较晚回来，但 因为他要上班。 但是爸爸还跟你们同住。 对啊。 嗯， 怎么？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人很难令人忍受啊。就我是个男人的话，我不 所以那 不会想要。 你妈妈有工作吗？ 妈妈本来有工作，但是后来辞掉了。 所以有可能是太闲了。 对啊，他很闲啊，他每次都跟我说他整天忙得半死，然后就我忙那些都是去百货公司去种睫毛去擦指甲油，然后就说他很忙， 还要管你啊，又没事做啊真的、啊、就没事做，无聊就看看小孩。 对啊，没事做。 嗯， 但是我不敢，不太敢反抗他，因为他会把我拖出去打。 然后打你打很凶就对了。 对啊，然后邻有时候邻居上来连看我们都不敢看，因为妈妈就很凶。 嗯。 然后如果我眼睛一飘一下邻居的话，可能就说你刚才看什么看。 这个好严重哦！ 你妈怎么把你拖出去打？ 啊，她就会，怎么讲？她就会逼着你，然后就把你拖出去，而且她力气很大，很恐怖。 那她怎么打？ 她会拿藤条打。 妈妈是脚力选手吗？ 摔跤选手。 妈妈是脚力选手吗？为什么她力气这么大？ 她力气很大，很恐怖。她不是脚力选手，她是摔跤选手。 那你的同学也觉得你很可怜吗？ 哦，对啊，然后他有一次来我家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嘛、 嗯， 然后呢，后来呢，我妈根本就不顾面子，她直接在我同学面前直接骂我，然后就说我每次连帮忙都不帮忙，然后跟蜘蛛一样，整天吃饱睡，睡饱吃，然后呢就很凶，然后把所有事情都一直牵扯上来，骂了30分钟。 嗯， 你妈几岁啊？ 我妈38。 才38而已，就这样。 你本来 快要39了。 我本来想说，可能会不会更年期？ 38好年轻哦。 对啊，38，然后 38， 到底人生有什么好不满？这样， 你现在几岁？ 他才很闲 呢，15岁哦，14岁。 对啊。 所以你妈好早生你哦，24、25。 嗯，就大学毕业后啊。 那要对你爸的态度是怎样？ 爸也不敢对他怎样，就连我的舅公也不敢对我妈怎样。 所以你妈是 number one。 对，然后大家都会害怕。 她是那个什么，像什么终极班排行榜，她在你前面的那一种。 你把他们逗笑了，终极一班。等一下，等一下， 就那种 你们明明就不能看电视，你们被管这么严，你怎么知道终极一班？ 我们可以看电视，但不能弄那些网络。 所以那个榜就是你妈可能在很 top 地步这样子。 嗯，就是不能，因为。我之前跟一个朋友跟很多朋友都很好，然后他们就加我 Facebook 跟 IG， 然后就会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我妈看到就很生气来骂我。 所以你还没有摸出一个在你妈面前可以好好过活的一条生路吗？就比如说你知道你妈很 care 这个干嘛干嘛干嘛，你就应该关静，你就应该把那个通知会浮现的想办法，就是把它弄掉什么的。 但没办法，因为他心情时好时坏，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有时候他心情如果很不好的话，你讲了一句话，他就会骂。 可为了生存，你就是必须要摸知道这个野洞穴里面的王，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办法离开洞穴嘛。 嗯， 没有办法。 所以你一定要就是，你就像个弄臣一样逗他乐啊，就是，然后你弟再大一点，他可能转移注意到你弟之后，你就快活了这样。 哦，可能。等他老了再想办法造孽。 你妈才38，要等他老还要很久。 对， 真的很久。我觉得你想办法活了 你想办法过完这3年，18岁，然后努力就是成年，你就说我以后我再也不要靠你们，我要自己就是自己赚钱，自己出去住。 这句话也不用说，说了就多被揍的而已。你就默默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好啦。 Oh. 也不用先讲个宣言再出去吧。 对啊， 我说到了以后就直接走了，就是没有要说这件事。嗯， 旁边是你的军师是不是？ 对，没错。 好啦，我只能祝你 真往乐观看，至少他让你去同学家住，你还可以去美国玩呢。 对啊， 他不是真的就是你一回家就把你练起来。 但是他有根据啊，本来说我要自己去，但是爸爸本来这样让我自己去的话，但是他说他怕我在美国。不知道在干什么东西，所以他也要跟来。 哼，所以在美国其实也没有这么自由。 嗯，对。 嗯， 那你妈的优点是什么？ 我妈的优点是我想要买东西，她就让我买。 哦， 家境优渥。 嗯，艾比，你是不是就是念康桥那个啊？ 哎，不讲话。 不是，他是念维格。 哦。 别乱讲。 就不要乱 讲。 所以就是康桥那个嘛。 不是。 康桥那个不是很小吗？ 你说小学生哦。 就我记得年纪比较小，好像不是高中哎、欸。 哦，是哦。好吧。那你知道，你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做一张表，就是这一张表是关于妈妈的记录表，就是譬如说 妈妈的心情周期， 对对对，今天8月19号，然后譬如几点几分，然后你觉得妈妈的心情不太好，然后你就开始推， 你可能要把爸爸的行为记录，因为爸爸就是可能也会影响妈妈。 对对对对对， 爸爸也不敢惹他，因为他 不是，有可能爸爸太晚回家啊， 昨天你们就遭殃， 爸爸不交功课啊。 什么功课啊？爸爸都几岁了，还有数学功课要写啊？ 爸爸有一些就是成人的功课要教啊之类的，你就把生活周遭你观察到的小细节都记录下来，这就是大数据的第一步。 哦，如果你在这边就是成功的，就是过这一关，我觉得你人生都会很多技能呢。 对啊。 哦。对 啊，你就把全部都记录下来，然后就看你去慢慢推敲那中间的那个相关性。 我爸不需要，因为我爸比较疼我。有一次我把一张钞票撕破，然后我爸就直接把它拿去，然后就说没关系，然后就给我一张新，然后就把那一张拿去把它顶着。 如果你爸是马克，就把你拖出去外面揍。 没有，因为重点就是你们家有我，所以钱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大问题嘛。现在重点就是妈妈的 毛怎么摸才顺。 是， 没有，我家没有有我，我家很穷的。 穷人家是不会不小心撕破钞票的。 好啦，晚安了 ，Ivy。 等一下，我的军师有话要跟你们讲。 军师要说什么？ 嗯，其实我没有什么话要讲。 那拜拜喽， 拜 拜。 世情万种，没有不同，不怕有牺牲，只怕不光荣，真爱风来去汹汹，从心上过天空，才有资格跌得那样重。爱情又给过你什么？最后带走 一首静茹的歌，换一刻悲伤止步。情歌天后梁静茹，2016最新单曲《不翼而飞》，用歌声扮演透彻爱情的说书人，每个问句都让人反省，每个答案都带找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知道电影中多利、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 0-6岁是发展迟缓儿疗愈的黄金时期，然而诞生在偏乡的迟缓儿，因为资源缺乏，成长之路总是渺茫。我是胡瓜，伊甸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让每分钱在最需要的地方为迟缓儿提供成长的希望。请拨打支持专线02-2230-6685，或上伊甸基金会官网。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尘封已久的明信片，记录了台湾早年的繁华景象，也是阿嬷阿香的青春梦，阿香的会页书。全方位编导王金敦与陈升新宝岛康乐队携手演出，9月10日国家两厅院艺文广场免费首演，9月17台南，10月1日高雄，11月5日基隆，11月12嘉义，11月26台中。跟着两厅院艺术出走巡演专车走透透，详情请洽两厅院。 接受孙燕姿的邀请，和星星、彩虹、海洋、牵牛花一起冒险。 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 孙燕姿的童真世界最新单曲《彩虹金刚》，Apple Music 八月17独家呈现，环球。 我是陈大天。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我是陈美凤。我发现台湾充满才华的孩子其实多如繁星，但却不是每一个都能顺利成长茁壮。请与美凤一起支持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希望魔毯计划，让台湾190,000弱势学童能安心回到学校展露才华。捐款满3000就送希望魔法金哦。捐款专线02-2358-3555。 那些未完结的过去终成为灰烬，那些还在痛的伤心未完不待续。戴佩妮全新创作专辑《贼》，周星推荐，未完不待续，不乐佛出品，种子发行。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别再想太多，有人次要是的问题，把烦恼抱到你脑后。飞天内文，空中的梦想家。 KTV 已经有台湾爽的都给你说就好了吗？ 我知道有 MV 啦，但是我不知道上了没。 02-2363-9955，那我必须要复习一下前面怎么唱才行。嗨，你好。 Hello。 嗨。关收音机哦。 喂，有我了。 有了。What's your name？ 嗯，我是台北的美人鱼。 美人鱼。 对。 美人鱼，你是有看周星驰的美人鱼吗？ 不是。 你是女生吗？ 对，我是女生，你的声音很粗。 也没有粗，就哑哑的啦。 对啊，我今天第一次打，我觉得很紧张。天哪， 新登场， 谢谢 Mary。 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好，对，我要讲一件很可怕的事。 请说。 就是我那天很开心的去成品，然后拿了一本很好看的少女漫画、少女小说，然后看到看他坐在那个位置上看，然后看了很久，看到最好看的地方的一个阿伯突然坐到我旁边来，然后他看了一下，我也没有发现什么，然后结果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听到刷刷刷刷刷的声音， 什么？ 我突然听到那种刷刷刷，就是那个衣服摩擦的声音，结果那个阿伯在打手枪， 他在成品里面打手枪， 对，真的就是。座位区就是圆正方形那种座位区。 他坐在你隔壁吗？ 对，就坐在我隔壁。 那你的反应是？ 我就看他一下，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就是假装滑手机，然后再瞪了他一眼就走掉了。 他走掉还是你走掉？ 我走掉，然后结果我站起来之后发现他也站起来，然后他就隔着一个书架看了我。然后我快崩溃，然后我就只好跟着那个成品推书的人在旁边。 你怎么没有跟成品的店员讲？ 我不知道，我就很紧张，那我就跑走，我只好打电话给我同学求救，就是一边跟他讲一边跑走。 你下次就直接跟店员讲就好啦。 对啊，我整个傻眼，他在干嘛啊？ 他就是 失控了。 没有，就世界上有一些他可能就是心理已经出现问题了，然后他希望可以造成像你，就是他希望可以再造成 你的眼神， 他希望可以再 他可以希望他自己有问题，他希望可以在别人的身上也产生一些阴影，然后让你们未来也有问题。 天哪，我要崩溃，我觉得超恶心的。 希望你不要让他得逞，就是你要知道，对，那是他的问题。 好，还有我现在在做卡片，因为我们要去飞鱼高校生的签书会。 什么高校生？ 飞鱼高校生？ 飞鱼高校生？对啊， 那你 那个杂志 喜欢里面的谁？ 没有，我就只是有看那个，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肌肉就是很诱人，就害我每天礼拜五就打开电视，很诱人，打开电视很开心。 飞鱼高校生就是一部跟游泳有关的，所以里面有很多游泳健将或是什么的。 那他们都是真的游泳选手？ 不是，他们就只是正常的，就没有很红，可是小红的那种网红，然后一些艺人就十个。 但有时候报道都会说他们还是有，你知道为了训练还是要训练， 对，他们有训练，而且他们的那个肌肉都天哪！ 天 哪，粒粒分明那种， 粒粒分明， 对，超粒粒分明的， 所以就有认真健身啦。 对，所以我明天看到他们，可能就只会看到，就是一直想象他们没有穿衣服的样子。 男主角是 汪传一跟魏曼。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就还不错啦，还可以接受，因为我是华剧控，就是我每个华剧都会看。 好哦。 所以什么飞鱼高校生跟料理高校生有关吗？ 没有，就是，可是我有看到的高校生，就是都是很类似，就是学校的， 所以就肯定会有高校生系列就对了。 对对对，类似啊，就都很好看，而且料理高校生也很帅，对，都是很帅的。 晚安喽，美人鱼。 好，谢谢，拜拜， 拜拜。 歌词准备好了吗？ 还没。 讲了谁又讲了他，和和明明嘴几把却又装得很善良，整天算别人这样真的快乐吗，还是自己买一支牙刷来刷。 Oh my god， 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 妈 妈我们还有救吗。 好爽啊， 都跟你说就好，都跟你说就好，都跟你说就好。还行， 什么是绝对的办法，整天装高尚，这样真的很屌吗，何必瞧不起人人生而平等。 Oh my god， 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 妈 妈我们还有救吗。 Oh， 理由就自己觉得自己最聪明， 智障 都跟你说就好， 都给你说就好，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嗨，你好啊。 嗨，干嘛？你好，我是 Charles。 Charles。 查尔斯。 嘿， 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刚刚那个小姐她打那个电话，我也碰过。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碰过同样的案例。 哈？ 类似啊。 怎么？她也看着你，然后要打手枪哦。 倒是没那么恶心啊，只是他就因为那时候我看医生嘛，因为我是有那个轻微的精神官能症，那我那时候去看医生，看完以后准备要打针，然后那个男人注意我很久，然后后来他就问我说，哎，先生，我看你好像 蛮寂寞的，你要不要我陪你一起打针？然后我就吓到，我就说我要不用，就是我说我不认识你，对不起，我自己会过去的，请你不要跟来，这样类似这样的话，这样。 哈，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今天call音他会不会听到，我蛮害怕的。 这有什么好害怕的？他就。 哎、欸，我觉得这段台词很有勇气。先生，我看你好像蛮寂寞的，要不要陪你去打针？ 我要把它收起来，当作我的搭讪女。 其实是真的非常担心你，如果他是以良善为出发点的 话。可是我不是 gay 啊！ 我要在忠孝敦化路口，然后看到漂亮女生，就说 我要帮你打针哦。那马上 就 被抓、欸。 就说美女， 我不会这样。 美女，我看你好像蛮寂寞的，要不要我陪你过一段马路？ 不用了。 哎、欸，买个马力，我不会这样。 不是，就他其实是一个很 很什么， 既变态，可是又 既变态又关怀， 对，又很有又很有暖度的一个， 既变态又关怀， 如果 哦，我觉得这好像歌词啊、哦。 马克马力，我问你哦，马克马力，我问你哦，如果你碰到一个不认识的男生或女生这样问你，你会有什么？你第一个反应是什 么？没有，当然就是觉得不用了，谢谢，就是 对啊。 会吗？我会说好啊。 真的吗、 如果对方是我喜欢的人的话。 哦， 对。 可是万一对方是男生，你不觉得很恶心吗？ 他可能是以一个人类为出发点，他觉得你看起来很需要陪伴啊。嗯， 可是问题是我没那个癖好啊。 没有，这跟癖好应该可能没关系啊，我不知道，因为当事人，你那时候当事的那个感觉才是最真实的，因为我们现在想象可能都想的有点太，我们想的太浪漫了， 这样子， 对。可是你当时感觉到不舒服的话，那应该就是那个样子，对啊， 对，我就马上闪， 嗯。 还有， 哪 个？我跟你讲， 嘿， 上次我看电视的时候，我看到一部电影还蛮恐怖的， 嗯， 叫《失速列车》。这是僵尸的尸 哦， 这个已经你看得到了、哦，这不是最近才要上吗？ 没有，我是平常没有看电影的习惯，所以我看那个电视的预告片 哦。 哦，那他那比恶灵古堡还恐怖。 嗯， 恶灵古堡我觉得拍得不错，我蛮喜欢看恶灵古堡。问题是他那个尸尸是跟那个比起来的话，我看跟楼下的房客有得比。 好哦， 嗯， 感谢你，查尔斯。 谢谢， 晚安，拜拜， 晚安，拜拜。 如果呢，就是大家想要体会一下，就是被变态骚扰的话，就大家可以去 打给我们啊。 不是啦，大家可以去英国伦敦的男厕。 嗯， 当然女生你不会进男厕，但是男生你想要尝试一下，就是那种被骚扰的感觉的话，我不知道现在228公园的公厕还有没有这个样子。 嗯， 但就是以前传说，就228公园的男厕常常就会有很多的。就是会 靠近你， 靠近你，或掏出家伙来、嗯，然后就希望可以就是跟你 就地正法， 就地取材，发生一些东西这样子。嗯、然后在英国也是啊，在伦敦啊，在那个地方在哪里啊？格林威治 那边不是很空旷、很 对 很 阳光、很 sunny 的地方？对，但是就是在公厕你下去的时候，也是他们就是。他们就像住在那里一样，他们一直在期待着有新的男人进去， 就好像电影哦。 上厕所， 嗯， 然后一上厕所的话，他就会上下打量你，然后就呵呵，然后就是用很猥亵的笑对着 你 笑。 那你有特别去格林威治上厕所看看吗？ 笑到你发毛，不是？我现在讲就是因为我去过，所以我被笑到发毛过。 嗯， 你就是尿非常非常快，洗手非常非常快，很迅速的离开那里。 他完全没有跟你搭话，就是看 会他会直接跟你讲话。他会跟你讲话，对啊。 那时候他跟你说什么？ 那真的太紧张，我真的不记得他跟我说什么，我真的不记得他跟我说什么，对。 但是你是去了之后，然后你后来才去查说为什么那边有很多人像住在那边，还是你去之前有耳闻？可是当时 没有去的时候，我去的时候不知道。 嗯、 我一进去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氛围不对，我进去说哦，踏入魔法阵了。哎呀， 你进入他的圆了、 哎。对对对对，哎呀，进入狩猎范围当中了。 今天我看到我朋友说他在路上滑手机，然后旁边就突然有个人贴他贴很近，然后就在耳边说：“你有看到大葱鸭吗？” 现在这真的是一个， 他那个文字叙述听起来就是很 恶心吗？ 然后很有画面感、嗯，然后靠近什么都不说，你有看到大葱鸭吗？ 就是 宝可梦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容易拉近跟陌生人话题的、嗯、我今天就因为宝可梦也跟了陌生人就是 搭上线， 可是不是为了要搭上而搭上线，是真的看他们很努力的在 捕捉， 你就会想要说，因为今天我去烘炉地、嗯、然后就爬那个阶梯，爬到中间以后就一个年轻男子，然后坐在那边就是在滑，我就看他说哎、欸，我就会说这里有哦这样子、嗯、然后他说有啊，有蛮多的、嗯、然后说有稀有怪吗，他说没有，大部分都是一些就是杂怪，都是一些普怪这样，他就是一直抓。后来呢，从烘炉地要下去的时候没有车，因为我坐计程车上去没有车，然后这一段我已经跟你讲过、嗯、然后呢就本来要叫车的，然后 Uber 也不理，然后计程车叫车也还没有接通，也还没有理、嗯、突然就看到一台空车计程车就过来，我想说天哪、啊、天助我也，赶快就拦车，然后赶快上车。嗯，结果一上车之后呢，我就跟司机大哥说，诶大哥，就是你刚刚是载人上来哦。他说哦没有啦，我特地上来抓怪。我就觉得， 你有听他讲说觉得他看起来很可爱吗？我特地上来抓怪。 他是看起来真的蛮可爱的啊、嗯、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你不知道这边哦就是很多诶、欸、然后也有特殊怪，他补给站又多，然后那我一趟可能抓个几百只，这样一百多只这样子。 有问你出国去昂罗德干嘛？ 出国考察怎么样，有问题吗？ 有多少庸人自扰，甩不开转一个弯， 团圆品中秋，品玉芳让您最健康。 燕窝低基金十全礼盒，五福礼盒第二盒五折，现在还有满额赠，燕窝好礼大方送哦！ 中秋团圆好礼就选品玉芳， 快拨02-7716-6228，7716-6228。 哈哈哈！嘿，左左右右功夫放， 左右开工酷萌主打功夫放。 又陪你一起放暑假，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 iPlay 签唱会 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八 8月21，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 来吧，旧爱电你 UFO， 加入我们又变态又关怀的旧爱电你 UFO。 1:19，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啊。 喂， 嗨，你是 玛丽？好， 嗨， 是台北的 AD 韦于燕。 AD 韦于燕， 对啊，他加一个韦字，韦于燕。对， 那 AD 要跟我们说什么呢？今晚 是刚刚是前面听众有分享那个上厕所有遇到，哎，是上厕所吗？啊，我都是在刚马克有说上厕所遇到那个变态的事情。 是， 我之前去日本玩的时候，嗯，然后那个日本的，就是去之前就知道说日本的可能那种痴汉或是变态的文化很明显，他甚至好像在地铁里面都有张贴说什么小心变态之类的公告，嗯嗯 嗯，小心痴汉。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跟我姐和她同事一起去日本，在东京的地铁里面，就是那时候去上厕所，然后就是女生他们去，然后我们男生比较快嘛，所以我们会在外面等， 嗯， 所以我就会在男生门口外面。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因为日本好像很多厕所没有像台湾一样有那个挡板， 嗯， 对，那你上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旁边就会突然就站了一个人， 嗯， 然后呢，如果一般人偷，就是一般人就是只是、就是、 瞄的，他不是，他是直接直视着你的老二， 他是整个头就是180度的左右转，而且很快，就是等于说， 对，这有点恐怖啊，这是鬼片吧？ 180，就是他幅度转，等于说他看得很明显，几乎一秒钟就左右这样扫。 是大法师哎、欸， 可是你扫那么快，你也看不清楚啊。 我就他就是， 可是他练他的动态视力。 他就是那个他的下半身可能是很靠近的那个 下半很靠近小便斗， 很靠近小便斗，然后他的头就是一直左右的瞄左右的看。然后他可能发现我有注意到他，我去洗手，他就跟着我后面去洗手。 嗯， 然后我就走出厕所出来，我就看他没有跟着出来，嗯、他就 对，他们会继续待在里面看下一个，对啊，那跟我在格林威治遇到的是一样的。 对，而且就是因为我是等我姐她同事，就是女生上厕所比较慢嘛，我就在那里等，发觉他之后有出来，可是他就站在厕所门口。 嗯嗯， 然后看到他想要的目标，就跟着他后面一起进去上厕所。 嗯嗯嗯嗯， 然后而且还不止一个人，是两三个人，我就整个头皮好毛，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集团在那边等着你进去上厕所一样。 不是，那不叫集团，那叫同好。 我等到你回来，我等到你回来。 那是有同样兴趣，就像我们一起玩宝可梦，同好。 我等到你回来，我等到你回来。 哦，原来。 嗯、好喽，感谢你 Eddy 分享。 好，谢谢， 拜拜。0223639955，嗨， 喂， 你好， 吹电风扇的谁？ 喂， 你在哪？ 我在台北的 Wen。喂，你好 ，Wen 你好。 对，我之前你们刚刚说在228，我遇过。 你有遇过？ 对， 就今天变成变态之夜了。 等一下，你是在吹电风扇还是在户外啊？ 啊，吹冷气！ 你家冷气这么强？ 他在风口，他在冷气的风口讲电话。 没有，因为收音机在冷气下面要关掉。 哦， 对，之前，嗯，我去补习的时候经过228， 嗯， 然后那时候去洗手，然后就突然有一个染头发，然后有点年纪的人， 嗯， 他就突然走过来，然后摸我的屁股。 哦，直接， 对，直接摸。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变态， 嗯， 我是延平的， 嗯，等你为什么要讲？对，变态跟延平的关联性 是，没有，就是我穿延平的体育裤，没有，然后延平体育裤 绿色的吗？绿色的吗？ 没有口袋， 嗯。 紫色的，没有口袋，那时候我以为他是要偷我的钱 啊！ 我想硬摸，没有口袋，硬摸没关系， 啊， 对吧、啊？结果我就走掉了，对。然后之后那时候没有网络，就去连 WiFi， 站在路边，结果他走过来， 啊， 就他走过来，手直接碰我的那个 下体， 对， 从正面吗？ 对，直接 正面套住。不知道，我知道，穿紫色裤子，延平，你们平常在学校就是平常这样抓来抓去的，叔叔，我就是念延平长大，我知道，所以我在那边跟你玩， 很夸张哎， 没有，然后更夸张是，我碰一次，我觉得他可能是变态，然后但是要网络嘛，还是站在那边，然后 你为了网络站在那边给他摸， 没有，当然不可能给他摸，他走掉，他走一段距离了，可以几乎看不到他了。然后他绕一绕，又走过来，又摸。 那第二次走过来的时候，你没有警觉心，你觉得你要离他远一点吗？ 没有，注意力在手机上。 没有，我觉得第二次跟第三次都是你自己招来的麻烦。 嗯， 没有注意在手机上面啊。然后结果他第三次走来，我就稍微躲一下。 嗯。 他就知道我不是，然后就走掉。 你躲一下是就是你的就是双脚这样子夹一下，说哎、欸、不给你摸了这样子。 站在墙边，然后他走过来，我就直接往车道走，没有走上去，就往车道走，然后就他就知道我不是，然后就走掉了。遇到这一次，同学都不相信 啊。告诉你不相信的同学，就是约他们去那边啊，害同学， 然后手牵手，勾肩搭背， 嗯，好，这个感觉应该很差吧？就你回家有阴影吗？会回家会一直回想这一件事吗？ 有回想，但没有阴影就。 他听起来根本没有，因为他忙着连上他的 WiFi。 为什么没有 WiFi？ 害我被摸鸟。 不是啊，网络可能用还要去那时候要补习啊。 网络很可怕哎、欸。 所以我想，我只是想要确定，就是你对这件事情你没有阴影吼？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好，那就好，叔叔就放心了。好， 可能就是你平常就是刺激太多。 你说自己平常刺激太多吗？ 同学就。 你说同学， 你们延平彼此之间训练已经很充足了。 延平真的没事就是在抓老二哎、欸，就平常没事就抓来抓去，然后就或是起哄说阿鲁巴，就是 这 样。 这是我男校都会这样。 没有，不过抓真的有 什么？ 抓真的有，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在干嘛。 对啊，你现在国中，你现在国中还是高中？ 没有，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是高中的时候。 嗯嗯嗯嗯， 对啊。 延平真的压力很大，好可怕、啊。好的 ，Wen， 感谢你哦。 好，谢谢， 拜拜。 那如果常常是被起哄要背阿鲁巴的那个人，他到底要怎么扭转颓势、啊？ 没有办法。 那是怎么？ 你再怎么样的试图，就他有时候就是 故意想要先起哄别人。 对，然后没有，他自己开始起哄的。一定会失败，所以有的时候别人开始就是其他人去啊别人的时候，他就很开心，想说哦这次不是我了，然后就跟着一起说啊，然后别人就看到说哎、欸、你怎么在这里？他在这里啊啊啊！就是你一旦就是这就跟霸凌是一样的道理，就你最后变成只能享受他。 那你是扮演什么角色的？当年 我当年是。我当然是觉得不要再这样弄人家，因为他未来生育有问题怎么办？ 所以你是会就是不加入这样子？ 就是不加入，对，然后可能看到也不会笑的， 严肃这样， 严肃，对对对，但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发生， 嗯， 蛮难过的。 现在大家还玩这个吗？不怎么玩了吧？这个很复古了。 你说阿鲁巴这件事、喔？ 对啊，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阿鲁巴吗？ 也不是，就是这应该是不会传承下去的吧？ 这也很难讲啦。就是有一天在那个古亭吃完石鸡鸭之后，女主持人在我结账的时候，她从后面帮我刷卡。 你自己说说。 那是因为那是我们小时候这样长大啊。整间店都没有人觉得好笑， 旁边还有顾客看到， 顾客亲眼看到， 冷漠的看着。而且刷卡就刷卡，刷卡都还要，就像悠悠白书就是用招式一样嘛， 一定要喊啊， 岩沙黑龙坡。 所以你说了这边喊刷卡。 02236399，都几岁？都是高中生年纪的两倍，还在一边刷卡。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 哎呦，这种时候你就来得很顺哎。 因为我要讲说，我也是有被骚扰过，而且我那是骚扰经验，就是 骚扰经验丰富。 你真的很容易被骚扰，因为你看起来很可口。 你长这么萌， 又白， 又是同道中人。 你在那边。 不好意思，请继续。 我小时不是小时，就是我高中的时候，然后也是就是陪同学，好像是试听补习班吧。嗯。然后和我高中同学，然后回家的时候，就是刚好经过到二八公园，然后就那时候想要上厕所，就去上厕所，然后觉得气场怪怪的，然后我就进去上厕所，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被偷看。嗯。然后这被偷看，我也觉得就是。这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传说是真的。嗯，然后那边外面气氛就很怪，就是一直有老 gay， 然后就是一直徘徊在那边。嗯，然后厕所里面也都很多，他们那个厕所都很多洞，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墙上吗？ 大便的地方，对，就是墙上隔间很多洞，就是 可是那个门板上面被钻了很多洞。 对，然后那个洞是刚刚好可以把那个东西放进去的。 哪个东西？ 那就是。 反正就是把东西放进去的， 把宝贝放在一边， 哦，对，然后就会宝贝球就可以抓它，嘎嚓的。 你到底在嗨什么啊？好，你说那个隔间上面有洞，那个洞可以让人把生殖器放在那边，然后就让另外一间的可以服务吗？ 那你进去看到那个洞，你还会想上厕所吗？ 我没有啊，所以我就出来，就是我就只能尿尿啊，然后我尿尿就是我其实里外不是人，因为。在里面要那大便的话，那就是会被人家偷看。Oh. 那尿尿的话呢？外面人要偷看我的鸡鸡。然后我就 你那天是又想上大号又想上小号，是不是？ 我其实本来是想要上大号，但是大号不能上，那就勉强上个小号。然后就反正就这样。好，然后你讲到这个洞，我就又想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东西。就是在玉城的那个游泳池， 玉城是什么？ 玉城 公园 游 泳 池， 对，那个也是一个。 我会去那边嘞，真的假的？ 对啊，那边超多嘞。 玉城公园在哪？ 玉城公园在 后山皮站。 对对对对对。 游泳池。 对啊，而且网络上都很。 对啊，那边有公用游泳池啊。 然后你说游泳池里面淋浴的隔间， 淋浴的隔间，然后就很多洞，然后那个洞的地方就刚刚好都是在那个位置，然后就是 到底是谁在钻的？ 没有，我也不知道。然后网络上好像都很多那种偷拍的影片，不知道会不会有你的。 What？ 天哪！现在大家全部去搜寻 了。What？ 我被偷拍了。 飞碟电台男主持人。哦，30公分。 好啦。 对，然后反正我们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最近大概就是。这半年来碰到的，然后我在一个不知情的状况下，就有一个地方，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圣地，就是樱花洒满地的圣地。 你在讲宝可梦哦？ 不是啦，就是在台北火车站，的楼，就是他楼下的那个厕所，然后那时候也是不知道，我在等我朋友。 你是说同志交合圣地？ 对，就是看你上厕所的圣地。然后 那边也很多洞。 那边 有没有洞？ 那边没有有没有洞？我不知道，因为我只有尿尿。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跟我朋友约在那边，然后那时候比较晚了，他大概差不多12点多左右，就凌晨12点多左右。然后我没有想说只要上厕所，然后我朋友是女生。然后反正他就去上他的，我就去上我的，然后我就一上就就是 屁屁凉凉的。 不是，我本来下去的，因为他那个厕所。台北火车站那个厕所很特别，它是在就是一楼，对不对？它那个厕所是在地下一楼，所以你要那个厕所只否，就是那个楼梯只否那个厕所，要下去上厕所。然后结果我下去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生上来，我想说，就是我也没有多想。然后结果我下去之后， 他要跟着下来。 对，他跟，就是我开始上厕所的时候，他要跟着下来了。 嗯嗯， 我想说，完蛋了。 完蛋什么？ 就是我觉得怪怪的， 又怪怪了。 然后呢，他就到我旁边要看我上厕所。 嘿嘿嘿。 然后就很紧张，我就把整个身体都靠在那个小便桶上面。 可是当他靠你那么近要看你上厕所的时候，你不能直接开口说 不好意思，你不要这样。 我告诉你，我全身上下都在抖、欸。 嗯， 虽然他长得好像还 OK， 但我全身上下都在抖。 是兴奋吗？期待吗？ 害怕。 嗯。 然后这就算了，你知道他最扯的是什么吗？他居然用手 搭你的肩。 不，他摸我的胸，要把我推开。 摸你的胸，把你推开。 就是男生上面不是站着吗？ 嗯， 他就用他的左，我站他的左边。 嗯， 他就用他的右手，然后就是要把我推开，就是他 要我，然后面对面要壁咚这样子。 就是、他要让我，就是我们两个都在上厕所。 嗯， 但是我不是把整个身体都靠在小便楼上吗？ 是。 然后他要把我就是往后，他上常看得到我的东西。 他要把你打开。 对，他要把我打开。 嗯 ，OK。 然后我就崩溃。然后我就 尿在他身上， 不是我其实、那个、 他就更兴奋，然后就跪下来，把嘴巴张开。 好了好了好了， 够了。 哦、 oh. ，然后我就一直挤一直挤，然后就很害怕。然后 你为什么不说叫他把手拿开呀、啊？ 我不敢、啊。 你在跟他进行什么身体角力？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为什么有些女生就是被强奸的时候，他们不敢说 no。 他比你壮很多吗？ 你其实也就比我高一点点而已。 就那一瞬间，就是 我还记得他穿橘色的外套。 嗯。 然后反正他就是一直要把我推开，然后我就没有办法了。 嗯， 然后后来他就不推我了，然后他就跟我，他就用就是 他讲话了， 他讲话了，但是他没有发出声音。 赋予术，赋予术啊！哎呀，高人奇人异事， 他只是发出气声， 然后 说三千。 哦，要跟你就是交易这样子， 然后我就崩溃。 三千是。给你三千是不是？ 对啊， 对，然后我就摇头， 嗯， 六千， 哇，往上加哎、欸， 然后我就，反正我总而言之，我觉得我那时候我其实我尿都尿不出来， 嗯， 然后我就赶快把我那个 收起来， 然后我就赶快连手都没有手就赶快跑，然后我就冲上去了。然后很兴奋的跟我朋友讲， 不过男厕这么精彩， 男厕蛮恐怖的啊，对啊， 对啊， 男同志的侵略有的侵略性蛮强的。那可是 他碰到会有侵略性的男同志很可怕哎。 可是，对啊，不一定啊，也跟那个， 也跟长相有关系， 跟个性不是跟个性有关，有的就是会像你这种会侵略就比较恐怖，有的就是在旁边就是一直看你这样子， 嗯， 然后会 看我的也很可怕，而且你知道他们，我那时候在那个228公园，他看你真的是整个头这样咻这样看你，而且这就算了，我忘了讲228，我不是右边一个人在看我吗？ 嗯。 过了没多久，换左边还看我， 嗯， 就是我两面夹击。 你们讲的都很像伊藤润二的漫画，会出现一些很恐怖的场景。 我告诉你，出去看228，你乔扮成男装，然后 然后就左边一看说：“哎、欸，你在毛东西弄毛米家？哎、欸，我看到什么脏东西？”神奇被骗， 真的是很可怕。 你身为一个高度容易被锁定的男子，你这方面应该雷达要很敏感才对吧？ 没有，可是那个男生长得很正常哎、欸，就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异状。 他没有异状，那可能就是他交友的管道吧。只是在公厕里，他不用 grind， 可是他想要跟我买耶， 他不用 jack d， 对不对？他可能就， 因为我想说，如果15000的话，可能就。 你说可以哦，一万五。 没有，开玩笑啦。 谢谢你哦，想想。 晚安， 拜拜。1:37，1:38，0223639955。今晚怎么会变成变态职业？怎么走这么晚啊？ 从哪开始啊？某个 calling 成品开始。 对，从成品变态开始。好，这世界上真的有一些就是有变态，大家要小心。 降歌金曲。在爱面前，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创作暖男 Eric 周兴哲，温暖动人宣言 This is love。 只有些困难被寂寞，可是何必要所有人欣赏，不管谁的解答 教会我们的是优质无可取代，情歌非他不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陈淑丽，我们需要有你的付出，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亲爱的朋友，请和我一起响应联合劝募一日捐，让每一份爱都能够送到需要被帮助的朋友。请赶快上网搜寻联合劝募一日捐，电话02-2378-2256。 首演了邻家女神凯乐，加盟索尼音乐首张 EP。 爱让你久等了，啦啦啦啦啦。 罗志祥亲自监制，超级新人凯乐，36页性感写真，8月19蜕变发行 ，Sony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 Faded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青春点点点要撒樱花了，感谢各位，就是一直到现在竟然还继续在收听着飞碟电台青春点点点，我们现在要开始好康花车咯。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底茶，现在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今天要送的是电影票特映会，要去排队的。 打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那这一部电影呢，其实在前天，是前天吧， 礼拜一的时候， 礼拜一的时候已经送过了，然后有听众打电话进来说好看啊， War Dogs 火线超薄， 加场加场。 我们这次要送的是下礼拜二8月23号礼拜二的晚上7点钟，在星星秀泰影城林森北路那边。好，所以你在8月23号下礼拜二的晚上7点，晚上6点可以去星星秀泰排队的话呢，欢迎你可以跟我一起去看火线超薄，02-2363-9955，02-2363-9955。 Tell me how to live today. to be free. You got to be free. You got to be free. You got to be free. Freedom, give me the freedom. Give me the I got the love. Now I will follow away. Freedom, freedom. Give me the I'm gonna say that love will find the way. Tell me how to feel today. Now tell me how to live. Oh, gotta live just for today. Gotta sing just for today. 是来自 Love Psychedelico 爱的魔幻 Freedom 的 War Dog 送完喽，1:46的青春点点点，这个礼拜都有玛丽姐姐说故事，所以大家赶快躺好，要听故事了。 少女时代的万能主唱泰妍 Why 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现阴人女王实力的闪电回归，泰妍 Why 带你远离烦闷，重新出发。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你们都爱凑热闹， 推出老好人创作专辑，强力主打老好人， 我点时间思考。 斗士文化制作，福茂唱片8月5日正式发行。 我是陈洁仪。 每个流浪大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 大家快躺好，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继续来说忽然一阵敲门声的故事。说到了我又要讲第二次发现又有敲门声。这个时候呢，瑞典人跟做问卷的都用威胁的眼神看着我，我耸耸肩膀，这不是我的错啊，我这回讲的故事里我根本还没讲到有人敲门嘛。做问卷的就说啦，你叫他走，不管是谁都叫他走。我把门打开一个缝，是送披萨的。披萨问我说， 你是爱家凯蕾吗？ 我说对，可是我没有叫披萨。披萨的人指着送货单边往门里挤说， 上面写的明明就是柴门霍夫街14号。 那又怎样，我就是没有叫披萨啊。 家庭号，一半凤梨一半提鱼，信用卡预付过了，拿到小费我就走。 这个时候瑞典人突然直问他， 等一下，你也是为了故事而来的吗？ 什么故事？ 虽然他回答，可是看起来就是假的嘛，他好像不怎么会说谎。做问卷人就说啦，拿出来啦，快啦，你的枪快拿出来啦。送披萨的人有点不自在地说， 我没有枪。 可是他从硬纸盒下面拿出一把切肉刀， 但是如果他不给我生个好故事出来，我会把它切成肉丝。 于是他们三个坐在沙发上，瑞典人在右边，然后是送披萨的，然后是做问卷的。我就说啦，这样我没有办法讲，你们三个在这边还拿着家伙，这哪行啊，你们出去转一圈散散步回来就有故事可以听了好不好。做问卷的人就跟瑞典人说啊，不行不行，我跟你说啊，这个混账一定会叫警察的。 他在想什么，想拐我们出去啊？当我们昨天才出生是不是？ 这个时候送披萨的人恳求了起来， 别这样，说个故事我们听完就走，短短的就好，别这么龟毛，你也知道现在日子不好过，失业、自杀炸弹、伊朗人，还有很多人因为其他事而挨饿。你以为我们这些平日守法的人今天怎么那么过分？老兄，我们很绝望，真的很绝望。 我清清喉咙，重新起头。好，四个人坐在一间屋子里啊，天气很热，他们很无聊，而且冷气故障，其中一个想听故事，另一个也想，还有一个说他也要。这个时候做问卷的插嘴说，等一下，这不是故事实况报道嘛，跟我现在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啊。拜托，我们想要逃离的就是现实，你还像垃圾车一样把现实倒在我们身上。不行，对，用点想象力好不好。老兄，创造发明，扯远一点好不好。我点点头，重新来过。有个男人独自坐在屋子里，很孤单。他是个作家，想写个故事。上回写故事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他很想念，想念那种有中生有的感觉。没错，有中生有。无中生有是凭空捏造，没有价值，谁都能做。有中生有却表示东西一直都在那，在你里面，你只是发掘出它的新面貌而已。那个人决定要写一个跟现况有关的故事，不是政治现况，也不是社会现况，他决定写一个跟人类现况有关的故事。他想写人类现况，写他线下所体验到的人类境况，可是他写不出来，没有故事自告奋勇跳出来，因为他现在所体验到的人类现况好像不值得写成故事。然后就算他打算要放弃的时候，忽然这个时候瑞典人插嘴说， 我警告你，不许再有敲门声。 但这时候我很坚持，不行，非得有人敲门不可，没人敲门就没故事了。这个时候送披萨的轻声说， 随他吧，别太绑手绑脚，

热热的喝下鸡精，一口就能品尝传承